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事变，以夺取北大营为标志，开始了对东北的全面侵略。东北军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抵抗，整整14年，有东北抗日联军宁死不屈的奋战，有东北军正规军忍无可忍的抗击，有义勇军揭竿而起的吼声，也有绿林武装奋不顾身的拼杀。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不甘心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抵抗的身影。纪实传奇隆重推出《最漫长的抵抗》，全面解读东北抗战14年。 上回我们讲到，在黑龙江的寒冬里，两名抗联战士在一座密营里被冻饿而死，他们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最后能献给这个苦难国家的只有自己的生命。杨靖宇将军也是如此。 1940年2月23日，6天6夜粒米未进，拖垮了跟踪讨伐的几百名敌人以后，打剩最后一个人的杨靖宇，在伪通化省蒙江县3道崴子林中壮烈战死。死后日军将其遗体解剖，进行化验的公医诊疗所医生洪宝元回忆，胃里面竟然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草根和棉絮，有的棉花明显是刚刚吃进去的，一团一团还没变样呢。杨靖宇的牺牲是因为被他遇到的4个村民所出卖，当时村民还劝过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地说，我是中国人啊，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杨靖宇将军的名字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两名牺牲在保庆密营当中的战士，在死去72年之后，用一张敌人的照片向我们传达了他们最后的消息。没有功勋，也许连他们的名字也无人知晓，只有敌人围困万千重。1940年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由于汉奸出卖，在和日军野副讨伐队连续55次交火以后， 于吉林省蒙江县三道崴子壮烈殉国。为此1946年经政府决定，蒙江县被改名为靖宇县，以纪念这位民族英雄。关于杨靖宇战死的经过，曾有战死和自尽两个不同的版本。随着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深入，证明杨靖宇是在孤身和日伪军对射20分钟以后，被抗联叛徒张希若用机枪击中以后牺牲的。根据日伪档案，特别是加藤丰隆《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对相关史料的整理，现在我国历史学家对于杨靖宇的殉国经过已经十分详尽。然而杨靖宇殉国之前最后的遗言是什么，至今未见准确记载。在杨靖宇牺牲前后的历史谜团当中，如是描述：极度疲劳的杨靖宇最后躺到了一棵大树下，敌人劝降，得到的回答是一颗颗子弹。鬼子下了命令，一串罪恶的子弹射向杨靖宇。满洲国警察重要写真集成中则记录，日军指挥官西谷喜代人判断无法劝降，于是下令攻击，战斗中杨靖宇牺牲。而在电视连续剧《杨靖宇》当中，日军指挥官曾劝降，要求杨靖宇放下武器，自己愿与杨靖宇结为兄弟。杨靖宇回答，如果有人侵入你的家乡，杀你兄弟，淫你姐妹，还要与你约为兄弟，你会同意吗？虽然铿锵有力，但这毕竟是艺术创作。还有人说，杨靖宇临牺牲时喊的是，当过抗联的出来，我有话说。杨靖宇殉国前到底说过些什么呢？在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研究会的帮助下，笔者终于在日本获得一条线索。日军有一份记录，记下了追击杨靖宇最后一战中的情景。在战斗中，双方的确有一段对话，与杨靖宇相互喊话的便是日军讨伐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日军甚至记录下了双方的对答，可惜是以日语方式保留下来的。一名受我托付寻找这份文件的日本友人来电话，告诉我这份文件已经找到，并在电话里约略叙述了杨靖宇与西谷喜代人最后的对话。由于这份文献做成于杨靖宇牺牲后不久，其可靠性应该比较大。还有一些与杨靖宇牺牲相关的内容，比如叛徒安光勋在杨靖宇死后曾经抚尸痛哭等，应该也是此前我方资料中所不存在的。于是笔者决定第二天下午去拜访一下，取回这份资料，并希望能尽快将其翻译过来，让将军可能被隐藏了70年的最后遗言能够重见天日，希望不负使命。2011年3月31日下午，当笔者从日本友人家中走出来时，大雨如注。这场雨从早晨开始下，断断续续，加上有风，让人不由得感到寒冷。三月下旬，大阪应该是开始回暖的季节了，这样冰冷的雨是很少见的。走到车前还有些距离，我把包抱在胸前，尽量不让它被雨淋湿，因为里面有一份记录文字，是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殉国时 在场的日军军官所记录下将军生命的最后一刻。提笔来写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十分沉重。我很不愿意触动这段历史，仿佛撕开一个封存的伤口。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忙碌的国度，我想这种历史深处的悲怆多少有些不合时宜。那是一个令人伤痛的日子，在白山黑水之间孤军苦斗的中国人，苦战了8年之后，几乎已经打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一天，在东北这块土地上，连我们的总司令都拼杀到最后一人，战死沙场。2年以后，另一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也战死不归。他留下的话是：我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死我也要死在东北。在二战中，法国亡了国，波兰亡了国，挪威、希腊亡了国，他们的总司令没有一个死在战场上。被日本征服的朝鲜，被废除的王太子李寅，不但没有殉了社稷，反而去给日本人当了旅团长，成了终生的亲日派。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打得这样惨烈，即使是被视为因为不抵抗失去的东三省。杨靖宇将军的死，我认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自豪，又让每一个中国人不愿意回顾将军牺牲的那一刻。那是一个我们民族的李陵碑。所以我在翻开这份日文写成的将军殉国记录时，有一种要咬紧牙关的感受，但我还是决定把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因为里面的信息相当详细地记录了杨靖宇将军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状况。这段记录虽然也许并没有惊人之处，但却是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声。查看我国现存对于杨靖宇将军殉国经过的记录，并寻知史义军等抗联历史研究专家，尚未见到这段材料曾被披露。我不知道自己有幸先看到它，是否意味着必须承担这个责任。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记录杨靖宇将军殉国的日方文件，名为《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第222号，原件存于社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我拿到的是一份复制件。这份文件的编纂者名叫傅永义雄。为了确定这段文字的准确性，笔者专门对傅永义雄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傅永义雄在1940年的身份为伪通化省警务厅高级警官。该警务厅的厅长及最后追杀杨靖宇的主要负责人岸谷龙一郎，岸谷的厅本部直辖警务、警备、特务、教养、保安五个科，以及专事对东北抗日联军作战的讨伐作战本部，抗联叛徒程斌指挥的程斌警察大队和崔宙峰指挥的崔贤警察大队，均为该讨伐作战本部所属。该本部下上辖有该地区9县的9个警察大队、兵站部、卫生班、配车系等，总兵力2800余人。 傅勇一雄，时任本部直属警务科科长。以上信息来自木内满雄所著，满洲国警察外史。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编成于伪满时代，是伪通化省对抗联作战的日本军警所做一份系列内部档案，记录当时讨伐的经过，并有参战日军警人员以手记形式记录的大量日伪警察队活动的情况。因日本战败时部分被毁，现仅存部分文档散见于日本各处。日本国际善邻协会是一个倡导中日友好的民间组织，位于东京银座附近，也保存了这套档案的若干部分。在这份文件中收录了与杨靖宇将军最后一战的情况。从文字来看，傅勇不是当时的在场者，但是采访和收集了在场日军警所叙述的内容。由于这份文件本身属于日军内部使用的不公开文档，而且其内容与日方公开的资料的确有些差异，个人倾向于其具备一定史料价值。应该说，傅勇一雄的这部文档披露了日军和抗联作战的过程中很多我们原来不知道的内容。比如他在描述伪通化省警察队组成时，提到了抗联最著名的叛徒程斌投敌时险些被日军枪毙。程斌于1938年7月率115人叛国投敌，此后日军将其所部编入讨伐队，程斌迅速从抗联叛将变成了日军疯狂的帮凶。在把杨靖宇将军逼入绝境的战斗中，他和他手下的叛徒们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当中却记录程斌等人到达通化以后，被黑旗游击队和与其配合行动的长岛工作队所逮捕，或向其归顺的有程斌以下150人。关于对他们的处理，支持全部枪毙选手示众意见的人很多，这也是当时经常采用的处理方法。但是最终关东军参谋神奇和敌通化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召集相关的警备科长富森雄次郎、警备股长提池等在通化市内的日本餐厅举水吃饭，在餐桌上确定了将这批抗联叛徒全都归入警务厅使用的协议。傅勇在手记中记录当晚程斌等人住在通化南门外的师范学校。第二天警务厅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接纳这些抗联叛徒，岸谷龙一郎并当场将自己的军刀赠送给程斌。如果不是日方文献中有此记载，实难相信岸谷在运用程斌所部上下了这样大的本钱。但这支随后编成的程斌警察大队的确成为日军最凶恶的鹰犬之一。这份手记中也记载程斌所部1939年春天被迫进入辉南县的兵营进行训练和休整，只是原因有些啼笑皆非。其中一个说法是队员间性病蔓延，成部队的队员们很多都是年少者，18到24或25岁，因为性病蔓延在休整期间不得不对这些性病进行治疗。关于和杨靖宇将军的战斗，在此前发现的文献当中也曾记录将军和日军之间的对话，时间发生在2月15日。当时日军劝降，杨靖宇高声要日军派人来谈，日军讨伐队当中的警官伊藤应声起身表示愿意来谈判。 此时杨靖宇立即开枪，凭借其高超的枪法，在300米外命中伊藤。可惜距离太远，子弹没有了威力，胸部中弹的伊藤仅仅负伤而没有毙命。随后和程斌齐名的另一名叛徒崔贤警察大队大队长崔宙峰也被杨靖宇击伤，杨靖宇乘机摆脱追兵突围而去。而关于杨靖宇的最后一战，伪协和杂志1940年第933期曾经刊载杨靖宇讨伐座谈会的报道，其中日本警官义子李雄在座谈会上说，敌我距离是50米，你是怎样抵抗也没有用了，投降吧。我们再次向他劝降，但代替回答的是手枪的子弹，打，干掉他。更进击到30米，他已经是进退维谷了。这时我们分成两伙，从两方面开始了猛烈的射击，大约交战了10分钟，不知哪一方面射击的子弹命中了敌人，啪嗒一下倒下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这段描述中并无双方的对话，只是后来日军发现杨靖宇在对射中利用短暂的缓冲时间把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烧掉了。但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中却有着不同的记载，显示在交火中日军第一梯队指挥官西谷喜代人曾经试图劝降杨靖宇，双方曾有短暂的对话。这段对话文字当中有一段日文原著，是对杨靖宇所说仍在转战的同志含义的分析。其中魏吉民参谋应该指的是第一路军政委魏整民，1941年病死在密营之中。陈汉章第三师长应该指的是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汉章，1940年12月战死于镜泊湖南湖头。金日成第六师师长应该指的就是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金日成。这段文字也被日本公开出版的《满洲国警察外史》一书在第171页到172页全文引用。若有认真的朋友可以找一下这本书，如能对比一下，当会发现这段文字本人是完全照录的，一字未改。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东边道治安肃正工作》一书中是怎样记载杨靖宇的最后一刻的？这其中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微信号是 JISHI603， 欢迎您搜索添加。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萨苏所著的最漫长的抵抗，本书已由西苑出版社出版，演播白刚，录音梦梦、乔峰，制作人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 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